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嗱，咁咧就头先咧同大家介绍咗一样嘢咧，就比较有趣味性啲啦，叫康托尔尘啊，吓，咁啊 Cantor Dust。就是大家如果咧係睇緊嘅收睇緊呢個節目咧，你就可以係認真地睇睇呢個圖啦。其實嗰、那個即係佢個構造好簡單嘅啫。我哋是但考慮一個線段嚇、啊，即係譬如打橫畫一條黑線咁啊嚇。咁但係咧，康托爾咧就係、是、話我哋就有一個運作咧，就不斷重複嚇。咁、啊、呢個運作咧誒好簡單，就係喺呢個線段入面攞走中間三分一。 嗯， 系啦，咁於是你睇下，咪變咗左右有兩截線喺度啦，中間嗰截唔見咗啦，係咪啊？攞走中間三分一。咁但係呢個運作我話不斷重複啊嘛，其實即係講完一次就得噶啦，之後你就繼續跟住做噶啦，唔使我教噶啦，係嘛？因為你剩翻兩個線段，咁兩個線段咧唔使講，又係每個線段攞走中間三分一啊嘛。好啦，但係當攞走咗之後咧，而家有四個線段咯，即係好短嘅線段。而家咧就喺每一個線段都攞走中間三分一， 又重複， 如此類推。咁你睇下咧，呢个图咧，其实佢都画得好辛苦噶啦，临尾咧已经画到好细啦，系嘛？咁但系理论上咧，我哋呢一个运作咧系无限次啊，无限次咁运作。好啦，但系无限次咁运作咧，你我哋而家问一个问题咧，好有趣嘅吓、啊，即系可以话系一个嘅吊轨嚟嘅。咁我就问啦，你话一条线理论上系由无数咁多个点组成噶嘛？ 嗯， 系嘛？好啦，咁但系你谂下咧。你而家呢條線咧，我哋係三分一、三分一、三分一一路咁樣攞落去，咁你係無限次咁攞喎。 無限次攞。 咁你話最後嚟講，究竟幾條線成個長度係咪都攞曬去咧？第一，你諗下，因為無限次攞啊嘛，你無限次咁攞，因為你每次就攞三分一，剩翻嗰啲線段又攞三分一，剩翻線段攞三分一，無限次攞。咁啊，直觀上咧就覺得哇，咁俾你攞曬。咁去到無限無窮嗰步啦，即係無限嘅時期，其實成條線已經俾你攞曬啦。 就算係 條線就好似唔見咗咁喎， 都好似唔見咗， 好似唔見咗， 好少好少。 但係其實又唔係喎，係嘛？因為大家諗下，即係如果你我哋睇翻嗰個圖咧，你會睇到咧，你一攞咗三分一嘅時期啊。嗱，如果我哋將呢條線咧，最先咧就係由零一，即係話最左手邊係叫做零。最右手边叫做一咁就算啦，系嘛？咁你谂下咧，当你攞走咗三分一之后咧，由零去到三分一嗰度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剩翻嘅线段啦。然后由三分二到一又系个线段啦。咁、所以起码咧，我哋而家我哋嗱，我哋唔好关心个线段先，我哋关心嗰个两端嗰点啊，系咪即系话咧？我哋而家有四点喺度咧，一个点咧就叫做零，一个就三分一，一个二分一，一个就系一啦。咁呢四点你留意一下。呢四點，就算你往後無限次咁重複呢一個嘅運作咧，嗰、四點有冇消失咧？ 就應該冇。 係嘛？零、三分一、三分二同一啊嘛，冇啊嘛。好啦，咁但係同樣道理，你睇下，譬如其實而家講係第三行啫嚇，第三行入面，你又左右嗰兩條線段攞走三分一，咁於是咧，你就出現咗咧，由零去到九分一，然後九分二，然後三分一，然後三分二。吓、啊，然后就九分嗰、那个 之 七系啦，九分之七，然后九分之八同埋一，咁你出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点啦，而家有八点留翻喺度啦。但系呢八点啊嘛，喺往后嘅运作入面咧，呢八点会唔会消失咧？ 都唔会嘅， 都唔会喎，冇错啦。嗱，你望一望呢个好有趣，即系话咧，你无论点样抽三分一、三分一咧，原来抽完之后咧，佢就会有啲点出咗嚟咧，而嗰啲点咧系唔会系。被抽走的了，是永远都在那里的点，所以就是说当你越抽多的时期，在某一个角度来讲，你那个长度，你拿走的长度呢，就差不多是等于一， 是 不是啊？ 都像你 因为 你全部拿完了， 吃够蛋糕呢， 是啊， 这样你抽了三分一， 是啊， 即是那个蛋糕剩下来的，你又抽了三分一， 是啊，那好像，即是你两个直角都对，因为我就说，你这样抽法的时期呢，如果以个长度嚟睇咧，你就似乎好似成个长度已经俾你抽晒啦，个线段嘅长度俾你抽晒啦。但系另一个角度嚟睇咧，就话剩翻落嚟咧，系会有好多点咧，系抽极都 抽唔 走嘅。 系， 而且当你越抽得多嘅时期咧，呢啲点就 无限 就是越多，系咪个数量就越多，系嘛？所以 你当你抽到无限的时期咧，剩翻落嚟嘅点亦都系 无限， 无限冇错啦。即系话你抽晒成个线段，但系你剩翻落嚟咧，仲有无限咁多个点喎。 哇， 系嘛？咁我哋成日都讲，咁你一条线都系由无限嘅点所组成啫。咁呢条线啊，又系由无限嘅点所组成，但系个长度几乎系等于零嘅。 哇， 系咪？你谂下个长度，即系剩翻落嚟嗰条线啊？ 系咯系咯。 其实系咪即系等于零嘅嗰个长度？即系去到个 limit 嚟讲，系咪等于零啊？但系佢系等于零嘅长度，但系佢又包含住无限咁多点。 哇，好神奇！ 劲唔劲啊？系咪好神奇啊？系，所以个问题，你唔好睇到咁简单嘅图。原来康托尔咧就同大家玩一个游戏，就系佢就咁简单啫，攞走三分一咁简单啫。啊，咁啊好奇怪嗬！几千年嗰啲数学家就冇谂过玩呢个游戏啦。 系啊， 即系有时啲即系好平凡嘅嘢，但系你要有一个。平凡的头脑，是吧？好，咁但系咧，一阵间咧，其实我哋仲会睇其他嘅图咧。但系我想喺呢个情呢、這个睇下咧，我想讲一讲嗰个嘅论证啊，或者我哋睇睇嗱呢诶嗰个图先。应该系最啊，我哋头先系最后嘅，我哋预备咗下，因为吓系啱啦。嗱、這个图，咁呢个图咧，其实啊，大家会睇到系点样样咧？睇住啦。他就話：如果我哋係假設，嗱，佢用一個反證法嘅，好有趣嘅，即係康托爾。佢話假設我哋自然數同實數之間係可以成立一個一一對應。假設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嗱，佢呢幅圖冇畫出嚟嘅，但係有啲啲文獻友咧就清楚啲啊。佢意思即係話，如果我哋將個自然數呢、這個 n 啦，我哋一路列出嚟。 一路列出嚟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咁啊，咁我今次就打洞咁列出嚟啦，系一下面就二，下面就三咁样列出嚟啦。咁但系咧，我一一对应咧，就话一对面咧就系一个实数， 就 系、 是、一个实数； 二对面有一个实数，三对面有一个实数，一路如此类推啦。咁佢就话我哋能可唔可以就话论证咧？其实我哋咧所有嘅实数都可以同呢个一二三四五呢啲自然数咧。是配對起嚟，嚇、啊、有個 matching 啦，嚇、啊、即係差唔多係即係呢個媒人婆，即係做媒咁樣啦嚇、啊，即係 matching 啦。咁、 啊、 match 咗出嚟，如果你能夠完全 match 曬嘅，咁其實佢就應該個 cardinality 就一樣啦，即係大家嗰個無限係一樣大啦咁、啊、樣。咁康托爾咧就話俾你聽咧冇可能。嗱、啊、當然咧，你如果係真係好認真咁樣由零去到一咁樣咧，咁、就。你一開頭你都已經第一步你已經起步唔到啦，因為零至一第一個數係乜嘢啊？ 零 啊，零點嗱，第一個數零啦，但係跟住落嚟咧就係零點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，咁你無限嘅喎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阿康托爾就話我哋唔好搞啦呢樣嘢，我哋咧唔需要咁玩法。佢咧就係話我哋你是但寫個實數出嚟，呢、這個實數任你係嗰個小數點幾多都好， 總之亂咁寫零點， 亂咁寫得㗎啦。咁然後咧你一就對應於呢個數，二又。寫一個數出嚟，嗱佢係講緊零與一之間啫，所以係零點幾嘅數嚇，所以一隔離咧啊就有個箭嘴咁先算啦，係一就箭嘴就字寫住咧就零點乜乜乜乜乜，二就有個箭嘴寫住又零點乜乜乜，係 第一個數嘅，第一行，第二，係 啦， 第三行， 第一行、第二行、第三行，咁即係佢假設可以成立一個一一對應，佢假設先，咁假設先之後咧，然之後佢就玩一樣嘢啦。就是對角論證啦，其實佢一個反證法嚟。 其實反證法係咩嚟？ 反證法咧，其實就即係佢而家就應該話我哋假設呢樣嘢，應該咁講話，我哋話本來就話呢樣嘢唔成立嘅，但係咧我哋而家假設佢成立先。 假設佢成立 啊，咁嘅反證法。但我假設咗佢成立咧，然後我一路嚟去推導咧，就推導到一個 矛盾。 冇錯啦，呢個就叫做反證法啦，就是、矛盾。咁所以咧，其實頭先一個咧嗱，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個圖先得嘅，而家嚇睇翻個圖。嗱，你睇到圖咧，第一個咧就係叫佢時間寫啊嘛，時間寫咪。哦，零點二三二四五八七六二，巴拉巴拉落啦，係嘛？第二個數咧就係零點二一四八七九一八六咁樣啦嚇，一路好多嘅。第三個數咧就係零點三四咁好多啦。咁其實你都係佢為咗方便，佢就好多都一零點幾已經有啦。但其實可以係零點零零幾噶。嗱，你睇下佢而家呢度畫出嚟尾二嗰個數咧就零點零零五啊嘛，係嘛？尾二嗰個行咪零點零零五四八咁嘅係嘛？咁所以其實你唔一定係第一個已經有數嘅，可以係零噶嚇。即係佢隨機寫嘅，佢就假設啫，佢就假設我可以將所有嘅實數都寫曬出嚟，就係然後同一二三四五呢啲自然數一一對應啊嘛。 即係無限咁多行。 係啦，無限多行寫曬出嚟咁啊，呢個係概念遊戲啫。好啦，但係咧，佢就係話啦，假 假設我哋而家對第一行入面嘅嚇嗰個實數，而家就係0.232458762啦，我哋就攞佢嘅小數點後第一個位， 即 係 而家睇係 就係二啦， 係啦。 然後咧喺第二行嘅嗰個實數咧，就係即係同二對應嗰個數咧， 就一。 就是0.214879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就拿第二个小数点的位 置，第二 个小数点的，这个例子就是一，然后呢跟着下来呢就在第三行呢就拿小数点第三个位置，第四行就拿小数点第四个位置，第五行拿小数点第五个位置，如此类推，这个就是一个斜线出来，它们叫大共同，即是叫斜线斜角样，于是呢它就说了我们现在呢就作一个数出来，这个数呢就是零点什么呢，就是以这个斜线的数来就是 做它的小数点后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位置的。那如果你看这个图你看紧的，你看到呢这个数就是现在来讲就是0.216792052，啱唔啱啊？ 全部都是找到小数点之后。 是啦，就是它就是一路咁斜落去嘛，小数点第几位嘛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去建构这个数。但是 点呢 它又好玩了。它说但是现在我哋将呢个数就改变佢，即系话咧，我哋将每一个小数点后每一个位咧都改变，就系偏离佢原先嗰个数值。 即系佢写住二就得。 系啦，佢凡系其实冇错啦。嗱，佢第一而家就第一个数就系0.2嘛，小数位第一个就系二啊嘛。咁佢二咧，我就唔写二，你写其他数落去。 都得。 系，即系1、3、5、1、3、4、5、6，乜都得噶啦。总之就唔写二。 系。 而第二个小数点后而家系一啊嘛。咁我就专登唔写一，你写咩都得。第三个数而家系六啊嘛，我就专登唔写六，写咩都得吓。嗱，咁啊过瘾啦。咁过瘾咧，嗱就系底下咧，你睇到咧就写住咧。于是咧，佢而家乱咁作嘅啫，就系即系 x 咧就等于32780啦，系啊，冇错啦。其实你而家呢度佢就加咗一啫嘛，吓你佢简单啦吓，其实乱咁写一样嘅。但系佢加咗一之后咧，就总之唔同咗啦。但系唔同咗嘅时候，佢就即系话啦 ，x 呢个数， 哇， 一定就唔喺。 个表里面， 个表里面，即使你呢个表系无限，因为佢呢个都系无限噶嘛。但系佢好简单讲佢咯，因为佢嘅第一个小数点就一定系有同呢个入面一个数唔同， 同 第二个同第一行唔同，第二个小数点又同第二行唔同，系啦，第三个小数点又同第四行唔同。即系话咧，如果你咁样嚟去作一个咁样嘅对角线攞出嚟嘅数，然后变一变佢，即系我哋话斋加一都得啦，系嘛，或者减一乜都冇所谓啦。呢个数一定就唔喺个表入面啦。 哇！ 咁所以我讲，你点能够话一一对应咧？ 呢个数唔存在喺个表度嘅， 系啦， 表系无限， 系 咯， 即使嗰个表已经系无限 晒出嚟噶啦， 即使个表已经系无限，但系你喺呢个无限嘅表入面，因为自然数都系无限噶嘛，咁但系你话实数同佢能够建立一个一一对应啊嘛 ，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 啊嘛，佢话嗱，我话俾你睇，我证明俾你睇，系唔得嘅， 冇嘅。 好唔好嘢啊？呢个证明，喂，呢个证明其实小学生都可以明嘅。其实呢个证明一啲都唔深奥喎，系咪啊？系嘛？即系尤其是如果你睇住个表啦，咁样慢慢逐步解释咧，吓，其实系好简单啫。啊，但系所以嗱，佢就系用一个咁简单嘅斜角论证法咧，就证明咧，你永远冇可能咧将实数同自然数一一对应。咁即系话咧，实数嘅数目咧系永远都大过自然数嘅数目嘅。所以咧，呢个无限咧系大过嗰个无限嘅。 哇， 系嘛？嗱，呢个咧大概就系而家讲130几年前先至系建立起嚟嘅。哇，劲唔劲啊？呢个康托尔， 好犀利真系， 好犀利咧！ 咁简单嘅方法， 系啦，咁啊呢个就系啦。 冇人话西沙系个整体嚟噶嘛？ 系啊， 或者南沙啱唔啱啊？人哋可以上過一啲島噶嘛？你咩證據嗰啲珊瑚礁全部都係你嘅邊啊？即係規定咗，原來上帝畫咗呢個，邊個有過呢個島嘅，就要全個都係佢嘅，俾人咁樣 claim 啊嘛！即係呢一個係 可以信仰咁。 你唔係逐個島嗰啲翻嚟，你一次個 claim 話呢個。即係個金蓮女俾你勾個手指尾，你當條女係你嘅啦嘛！即係咁樣成個人係。 逢星期一、四晚上10点，逍遥游。